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11月2日星期一，黄伟文一家之言现在开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今天的直播室呢，就有这位来自渥太华的听众一起来在直播室里面，我们一起做节目，都很开心的。通常海外的朋友呢，来到回到香港的时间这么紧绝呢，佢都可以抽身出嚟呢，上城寨探下你大家，咁我觉得呢个真係好难得，千里有知音吓，最快乐嘅事啊。嗱，啱啱过去嗰个系万圣节 Halloween， 咁来自渥太华朋友就好清晰啦吓，即係佢哋嗰阵时喺加拿大呢，我諗即係你知 Halloween 即係一个好欢乐嘅，尤其是小朋友啊青年人啦吓，是一个好欢乐嘅日子，虽然叫万圣节，同我哋啲鬼节唔同，我哋鬼节叫你唔行路就唔好拧转面嘛，叫你唔好认嗰啲啊，但係加拿大唔系㗎， trick or treat 咁逐门喺度揿啊，我哋攞住好多糖想俾佢哋咁。呢个系一个好欢乐嘅日子。咁香港呢本来就 Halloween 一个特殊嘅节日，因为呢个节日本身系个英语世界节日嚟嘅。喺香港好难完全热出嚟嘅，但係近年呢气氛都唔错。原因就系呢，基于狗虱问题呢，好多家庭都移民咗去一啲英语嘅国家，无论係英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澳洲啊、New Zealand 啊，咁随住过去嗰二十几年喺嗰边成长啊、出生啊、受教育啊嘅小朋友，好多家庭又返嚟香港啊、亚洲啊寻找机会啦。咁所以变咗讲英语嘅世界呢就係又多咗。咁因此呢 ,Halloween 喺香港呢就变咗个气氛都好热烈。咁今年嘅 Halloween 就加插咗一曲，即係闹剧啊，齐恩刮舞，咁啊更加令到全城咧就轰动添啊！新闻你见到报纸连续用几多版啊？四版啊，全版嚟讲，啲 details 多到每个时序表啊、countdown 表，乜嘢都有啦吓、网上世界唔单止添，嗰晚凌晨之后已经开始，我个 Facebook 已经哇，完全真系洗版排山倒海咁嚟，好多英语家庭嘅小朋友都喜欢 Halloween 呢个节日。可以去你仲甚至比圣诞嘅 Christmas Eve 啦，或者 New Year Eve 嘅 countdown 啦，即系仲要热切啲。咁其中一个英语家庭呢，其实就係梁振英嘅家庭。你每日梁振英系一个地下土共平时讲嘢好似好红啊，好大陆啊，好中国啊，开口埋口就话国内嘅机会好多啊，又劝喻我哋香港嘅家长要你啲小朋友认识祖国国情啊，再跟住就要你话去读国民教育啊，做好你嘅普通话啊。不过啦，事实正于红变，身体系最诚实嘅。梁振英家庭呢，其实系一个英国家庭，一个英语家庭。你见到出事嘅网上片段，你见到齐恩本身就是一个英语嘅以英语为母语的小朋友好多人唔同意叫做小朋友咁我觉得佢系小朋友，因为我年纪差唔多六十岁啦，咁佢依个二十零岁嘅细佬哥，喺外国系细佬哥嚟啫，同埋佢有情绪病㗎，我哋记住一个病人嚟㗎。一个英语为主喺英国长大接受英语教育嘅家庭嘅小朋友，咁三兄弟姊妹，阿哥同妹都系剑桥嘅学生，佢唔系，咁所以系家中嘅黑羊。家中嘅黑羊冇办法完成佢嘅大学嘅学业，返咗香港变咗一个双失嘅青年，即系一般男司叫嗰啲废青，呢个就齐恩一个标准嘅废青。不过住嘅地方叫做礼宾府，系咪一点叫啊？我成日记得系港督府，又系紫奴。呢个叫做礼宾府，系啦，住一个礼宾府里面嘅金司长，咁佢可能好渴望住呢就要过一个佢哋嘅世界嘅 Halloween。所以你见到佢嘅造型同化妆，我唔知你对化妆啊、发型啊嗰啲要搞即系有咩认识。你睄一睄齐恩嗰个造型呢，即系话呢唔会花三两个钟头做到嘅。呢个咁嘅造型，咁渴望嘅节日跟住佢同班朋友 咁啊，當然喺中環英語嘅世界、英文嘅地方、英文嘅消費場所、酒吧就 happy 開心啦，係嘛？但係通宵達旦都唔翻屋企。嗱，作為母親嘅梁振英太太咧，就揾女咯噃。係啦，嗱呢個時候大家都年青過，或者大家都做過父母嚇，你兩個角色都做過，你就明㗎啦。做阿媽個好憂心如焚，喂，玩夠未啊，大佬？三點啦，仲想點咧？其實。俾你放去玩，亦玩够啦，系嘛？做女嗰个你亦做过年轻，系嘛？同班朋友玩得最开心嘅时候，啊，气氛最好嘅时候，饮酒饮到少少六七成醉嘅时候，阿妈走嚟捉人，或者真系你从未，我除非你冇年轻过啫，你直情嗰种沮丧啊、愤怒啊、嗰种破坏气氛，咁咪找个阿妈出嚟嘅喂，大佬，我哋成班喺度玩紧、饮紧酒、扮紧鬼，系咧，我发型全部系咪啊？头发飞发蓬松，我化妆化咗，喂，我系一个双失青年，我系等呢一日嚟 happy 嘅，我筹办咗咁耐，做咗特务营咁耐，你嚟要破坏成个气氛，你要令我喺朋友圈子冇面，加上我系一个病人，我有情绪控制唔到嘅前科，这个时候就失控。但阿妈做阿妈嘅觉得喂已经够啦玩够啦捉你走啦系嘛捉你入的士你入的士我就唔出入的士我就踢翻你走咯咁你又拱我入的士我咪拱翻你哇嗰时太极推手嚟啦喺呢个咁嘅混乱之中咁啊拍到齐恩咧就掌掴妈咪两下踢佢出的士系嘛咁呢个阿妈喂对住咁多镜头咁多记者咁多路人不同嘅所谓保镖加埋其他人佢只能够保持镇定阿妈就只能阿妈喺呢个时候只系阿妈呢个就系坤卦任何个情况先要将个女安全送返屋企其他嘅风雨我一个人顶住算啦。由于香港人实在系太憎恨梁振英呢位啊特首觉得呢个家庭折磨咗香港嘅700万市民，所以如果天生一个啊，佢嘅女去折磨翻佢嘅父母，呢、这个就我哋好多喺网民就话，呢、这个咪因果咯，呢、这个咪报应咯，呢、这个咪业随身咯。嗱、我唔想将一个复杂问题再复杂化佢，我只系纯粹用一个啊，即系两代之间相处嘅角度讨论呢个问题，因为讨论别人家事已经好别扭噶啦，同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经验。教人教仔都系一件好苦嘅事，亦好愚蠢嘅事，亦唔会人做嘅事。我以前做稿做过一个特辑，想做叫做啊访问一啲成功嘅香港人士，有一辑叫做教子有良方，希望不同嘅人讲下你个教子心得，因为大家每个做父母都觉得好苦啊，教仔女好苦。咁既然你咁成功，你又点教儿女嘅呢？诶，发觉做唔到嘅噃，做唔到喺边呢？原来系冇人同你讲。每个人讲咩佢啲上晓天文下晓地理啊由庄子老子啊到呢个海耶克都识嗰啲呢一讲到教仔呢哎撒手拧头我系一个失败嘅父亲即系同你讲唔讲啊呢个话题。冇父母愿意讲自己嘅教子心得同人分享因为大家都好挫折大家都好苦大家都觉得都唔知点学从头讲起。边乜嘢人最喜意教人教人教仔呢未结婚嗰啲。冇仔女嗰啲，嗰啲就夸夸而谈咯，纸上谈兵系嘛？如果我做个老豆啊，我就咁。喂，如果我系佢老母啊，我一巴升佢转七次啊，我系你冇仔女啊嘛，咪仔女冇仔女咪易讲咯，系嘛？有仔女嗰啲，唉，我哋见到齐恩嘅新闻，其实做人父母嘅，我唔知其他父母点啊，点会心中唔黯然呢？好难。冇对错嗱，家事冇对错，我哋记住个 point 先。我哋撇开对呢个香港人对梁振英的仇恨先啊，我哋撇开呢个特首令到香港沉沦先，纯粹用两代嘅关系睇。头先所讲，你屋企有个有情绪嘅病人，佢实在冇学翻，亦冇嘢做，身份嘅特殊局限咗佢嘅活动空间。佢住喺一个好堂皇嘅礼宾府，实在只系一个叫做吓、装修。啊！一流或者咁，你喺门口嘅监狱啫。咁但系问题，一个金丝雀仲希望飞出去自由自在。喺呢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个佢哋好渴望嘅节日，筹备咗好耐嘅时间，希望啊同班朋友一齐饮酒，一齐疯，一齐癫。呢、这个我哋年轻个都明白，我哋都系咁。 呢、這个时候突然间有个阿妈出嚟破坏气氛，系咪啊？搞到自己成个小丑咁样，喺朋友面前又冇面。年轻人最怕喺朋友面前冇面，个个都有阿妈，听人哋阿妈唔系咁，听我阿妈系咁嘅，系我阿妈嚟嘅，大佬系嘛 ？Halloween 你着成咩色？着成咁咗来落嚟酒吧做乜嘢啫？其实捉女咯，捉女做乜嘢啫？我使我自己咁大个人，我冇自由咩？我唔识翻屋企咩？嗱喺咁嘅情况之下，冲突就必然嘅啦。我以前做过一篇稿，其实做父母睇完之后，真系发觉真系惊心动魄。好艰难嘅呢啲稿，一个小朋友，一个屋村家庭，好平凡嘅家庭，一位小朋友女孩子十五岁，吓个阿妈父母觉得最危险呢个时候啦，危险十五岁，所以个阿妈辞咗份工，叫做全日24小时地照顾个女啦。你个 point 叫照顾吓，你个 point 叫照顾啊，但个女觉得系折磨，24小时去叫做啊监视佢。但是家庭两个家庭本来有两个收入的家庭，突然少了一个，咁点做呢？个爸爸唯有夜晚揸夜更的士，本来一份工，再加一份夜更的士，为乜嘢啊？为咗弥补个妈妈唔做嘢嗰个收入。OK， 呢个牺牲咗个爸爸，觉得个妈咪有自己嘅事业，有自己嘅工作，本来有自己嘅同事，有圈子，依家唔要晒所有嘢，专心地留喺屋企，希望保护一个啊。含苞欲放嘅少女，最危险嘅时候，亦系最有梦嘅时候。个女觉得乜嘢呢？哇，玩监视系嘛？同我翻学，同我放学，我同同学放学之后，喺个咁嘅影相嗰啲影贴纸相嗰啲机面前，三个喺度影嚟影去，嘻嘻哈哈嘅时候，遥远嘅同学话：，咦，个女人跟住我哋，好奇怪。唔好理佢，我阿妈嚟嘅，系啦，开始冇晒面。但系二十步之内，个阿妈就好似鬼影重重咁喺你面前出现啦。无论你翻学，无论你放学，半夜去厕所三点半钟，去超过五个分钟，佢嚟敲门，哥哥，女啊，咩事啊？唔舒服啊？咁去咁耐嘅，系咪肚痛啊？要唔要俾药入你啊？喂，夺命追魂，真系魂魄都唔齐，系嘛？好啦，为咗个女，唔好误交损友。希望佢两个走上正途。阿妈本来系一个啊装香拜神拜祖先嘅人，唔好啦，同我哋一齐加入教会，系咪？希望主内兄弟有一班自己嘅圈子，感染咗我哋个女啊，信咗神啊，好似林郑月娥咁，将来个天堂有个位留翻俾佢。个阿妈好苦心，半年又读经又教会啊，跟住咁啲星期五晚又读经班，主内兄弟一大班又唱圣诗哩哩哇啦，嗰啲基督徒又热，哇！嗰啲真系咧，主内兄弟又够热情，又关心你，又关心你功课，又关心你屋企，又关心你瘦，又关心你肥，系咪？好攞命，但个女完全不为所动。你要去咪去咯，教会咪教会咯，读经咪读经咯，翻学咪翻学。总之我就拒绝晒你所有嘢。你唔好要我动心，我唔会动心㗎喇。好啦，有日中秋嗰、那个屋村下面个球场开咗个彩灯会。那个女唉三唉四，你放我落去啦，半个钟我上返嚟㗎喇。你九点钟虽然晚饭，你唔好叫我睇 TVB 啦，你放我落去半个钟头彩灯会。好啦，唉唉长唉短系咪啊，真系声泪俱下，咪放佢落去啦。放佢落去半个钟，我点会翻嚟啊？九点钟落去，九点半送个女翻嚟，你唔好谂啦。十二点都唔会翻嚟啊！慌啦，两公婆死啦，做乜事呢？个老豆落去揾女啦，系嘛？见到个女群住一班纹身嘅青少年，废青系嘛？读书唔成嗰啲喺度谈笑风生，咁啊，爸爸真系火都滚啊！喂，已经成你落去九点半翻嚟，而家几点钟啊？你倾乜嘢喺度？咁啊，女觉得喂，啱啱识一班朋友，嘻嘻哈哈，你嚟做乜鬼啫？你理得我喺楼下啫嘛，我咪上翻去咯。哦，言谈之间，唉，问题又嚟啦。同阿齐恩琴晚前晚嗰个情况一样，言谈之间个爸爸刮咗个女一巴，喺咁多男仔面前，你刮咗个女一巴，个女即刻拧转头就走，费事睬你一句。哦，哦，咁就问题嚟啦，走去边啊佢？猪哦，翻到屋企垂头丧气嘅爸爸对住个焦急嘅老婆，吓、啊、个女咧走咗，走去边啊？唔知啊，点解会走嘅？我打佢，做乜打佢啊？同班男仔喺度笑，咁同班男仔想乜打佢啊？ 唉，个老豆都发觉一声唔出，坐咗喺度，沮丧、无奈。一个钟头过，两个钟头过，咁点啊？咁点啊？应该两公婆系咪啊？开始由愤怒到埋怨，埋怨到彷徨，彷徨到唔知点做。呢个时候，任何父母都可能用呢招报警咯。个女喺广场唔见咗。点解唔见咗啊？我打咗佢一巴，打咗佢一巴，咁佢去边度啊？唔知道去咗边啊？咁有冇咩方法揾到佢？唔知有咩方法啦、啊。哦，咁警方就开始咪循一个所谓嘅失踪人口开始入手啦。咁搞。哦，第二招其实个呢、这个妈咪嘅老母打嚟啦，电话系其实咧个孙女去咗佢度喊啊，叫我唔准我打电话俾你哋。啊，因为佢好嬲啊，系咪啊？令到佢又冇面，又打佢喺咁多人面前，十五岁女咁大个，仲打佢一巴，咁咪冇问题咯？咁打电话去警方度销案咯，系咪揾翻个女咯？咁啊失踪冇失踪到咯？哦，但系问题原来唔系咁嘅，原来咧，凡亲失踪少女咧，佢入咗失踪少女，佢有个责任，警方会报俾间学校听嘅。个学校咧，原来发觉咧，即系佢哋有另一套制度，就系、是、话哦，原来呢个我哋期间有个 Form 3B 嘅学生叫做，比如话 Mary Chan， 原来系一个曾经离家出走噶。咁原来佢有个名称叫咩宝噶，我都唔系好知啲咩嚟嘅，其实系啊，佢话原来要去签到定签保嘅，好似即系咩宝咩宝，本来系一个即系程序嚟嘅啫，但系学校啦，呢个中国人嘅世情系咁嘅。你个额头作住，你系坏女孩嚟噶，你报过警失个钟，唔知你去边度嚟噶。咁大家啲学生啊、老师啊，会知道呢个叫咩宝少女。咁如果你好地嘅成绩，好都冇所谓啦。偏偏呢位学生咧，又系嗰啲，唉，心不在焉上学嗰啲，即系乜嘢校规啊、乜嘢课本，咩都识，除咗 syllabus 嗰啲，除咗学校教嗰啲佢唔识，咩都做，除咗学校叫佢做嗰啲佢唔做。咁咧学校借啲意，咁咪要。觉得佢唔适合佢啦，见家长，希望佢离开，搵个另一间适合佢个学校啦。咁你个父母，唉，去到对住间学校，对住呢个女，又伤心，关系又唔好，书又冇得读，咁啊谂住搵帮佢搵学校啦，叫佢自己报啦，系咪啊？呢、这个时候咧，个女突然间唔知乜嘢缘故，将成头头发染咗金色啦噃。咁啊，老豆觉得真系火都嚟啦。喂，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话间学校收咗你，你先染发呢？个女即刻反面啦，你应承过我噶，我中一要染头发，你话俾我听，中三之后就可以染啦。依家中三啦，我咪染咯。咁老豆又火都嚟啦，喂，我应承你嘅时候，我冇预算你冇书读噶，小姐，你而家冇书读，你等人收咗你先，你染成头金毛狮王谢逊咁，边个收你啊？你走去呢个美丽都大厦揾阿于素秋个老豆咯，你学跳翻关斗啦你。咁个女又火嚟咯，边个令我冇书读㗎？系你报警要我咩补，学校针对我要我令到我冇书读。喂，个老豆又苦咯，喂，我做乜要报警啊？你走咗去冇音讯，我关心你咋。唉，咁跟住个女就话，我做乜要走咗去啊？你打我嘛，你喺街下面打我嘛。咁跟住，诶、哎，都跟唔少多落去啦。唉、哎，个阿妈后边隔篱已经喊到肥肥力，边个错呢？其实冇人错嘅，我又发觉个稿家庭就系咁噶咯。我唔知你屋企有冇发生过啲咁嘅事啊，类似程度唔同，大概差唔多。大家都讲自己嘅角色，大家都想做好个角色。中国人唔识爱，爱嘅时候系带来咗伤害，型嘅我哋叫。紫微斗数粒星叫做咩啊？天梁，天梁有两个名称，化气为阴。咩叫阴啊？阴护你，保护你咯，我爱你咯。但系另一粒，佢同一粒星，佢另一个 interpretation， 另一个解释叫做刑。咩叫刑啊？折磨你咯。我嘅爱，你视为折磨。我对你要爱，因为我有个责任。天梁系任护之星，系咪有长辈老人家的意思？我会将我经验俾你，我将我爱俾你。系咪啊 ？Elvis 啊，天气转啊，带片背心翻嚟啦。Elvis 个字背咩心啫？我一成身汗啊，开紧冷气，开紧风扇，对住我都成身湿，我恤衫穿接我系湿咗啊。背咩心啫？系啦，父母叫你加张背心就得住得你咁紧要，系咪啊？又叫我带背心，我都话开紧冷气，叫我带背心。 又叫我搭把遮喎，依几日会有雨喎，又背心又雨，搞乜啦？今日20度啊，系啦。点解个爱每次个爱俾接受个人都系成为咗形呢？嗱，呢个有个大嘅深度喺度。两代艰难好难，家人嘅问题唔好用对错去睇，大家都想做好自己嘅角色。点解你嘅好角色令到我咁辛苦呢？系嘛？夫妻之间系咁啊，你做过别人子女，你今日又系人别某啲子女的母亲，系嘛？人好多个角色嘅，同样一个人，你系你妈咪的女，你系你先生的老婆，你系你个女嘅阿妈，你系公司嘅主管，你系老板嘅员工。喂，人好多唔同嘅角色，呢啲角色之间有时又冲突，有时又唔可以重复，有时唔可以换个角度做喎。我做学女嘅时候就恋爱大过天，我做阿妈嘅时候我就好介意我个女恋爱大过天，系嘛？你 twins 啊，你系咩恋爱大过天，系嘛？读好书先啦，你大学毕业做乜都得。系啊，个女唔毕业咁点？咩都唔俾佢做，依家齐恩就系唔毕业啦，咁点啊？废青一个，系啦，咁点算咧？嗱，呢个角色里边，我哋唔好话边个对边个错，唔好话啊齐恩刮母全城欢欣，唔好用呢种角度去睇两大关系，两代关系就系难，难喺边度？角色唔同，转移咗角色，有另外嘅一个啊，所谓诠释啊，价值观。孔子就话：变吉凶者全乎辞。咩叫吉？咩叫凶啫？睇下你个价值观点睇啫嘛。我啱啱登翻一篇三年前嘅稿。啊！喺我嘅黄伟文粉丝交流俱乐部就叫做啊，谁救你好运？人人都觉得自己唔好运，而人都睇自己嘅 missing piece。但系其实你有咗好多嘢，你唔知点解啫。穷人就想富贵，系咪啊？剩女又想拍拖，病人又想健康，老人又想儿孙遗失，但系冇办法，总有个遗憾喺度。每一个都有个有遗憾喺度。讲际遇，孔子嘅际遇最差，我自己阅读过咁多嘅啊名人例子嚟讲。但係问题佢又成就咗一个啊莫大嘅功业，成为成个中国中华文化嘅奠基者啊，攞出咗一把是非黑白之尺出嚟，以后用呢把尺作为俾后世嘅啊中华民族作为判断。成就大嘅事业固然就是寂寞，是吗？谭志同寂寞，孙中山都寂寞，所以他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他体会到他的革命没有格道，只是推翻了满清，建立了一个民国，但是问题根本是百废待兴。大家都有他的成就，亦有他的寂寞。梅艳芳未得意的时候，他去算命，他要求个算命师傅问几时行运啊？我挨得好苦啊！系啦，算命师傅话嚟紧甲月两柱，20年用木通关啊，两水两火，天干嘅人水火交战，只要有木通关，水生木，木生火，化煞为用，杀人相生，名利相收，咁系咪佢就快乐咧？唔快乐，点解你梦想成真你都唔快乐咧？咁好简单，因为佢发觉自己又有所缺。当佢发觉自己原来名成利就，有才华，有舞台，有听众，有事业，有成就一切嘅时候，佢发觉自己原来冇六亲。我从来唔知我爸爸系边个，我都冇爸爸。我阿妈对我明争，我兄弟姊妹对我暗斗拖累，系咪？呢个就羊驼啊，羊驼甲绿嘅。即是最具体的表现生命。跟住他希望任何少女都可以有梦想爱情。他有男人但没有爱情。他相识满天下，出来食餐饭都几十人的，长期屋企开 party 咁，但没有朋友。有朋友的，你说怎会没有？人一定有朋友的，有锡你个家姐，有啊，梅海芳锡他，我死咗啦，不过患癌。你有两个老友的，是啊，一个叫陈百强，一个叫做张国荣，我死埋啦，自杀的。喂，你留喺世上只欠一死嘅啫，原来点解冇晒亲情？个个女人都渴望自己有自己嘅儿女，我唔可以生儿女，点解？ 我冇婚姻，边有儿女啫？我有男人都冇爱情，我冇乔木可托啊！因为我太强啦，系嘛？名成利就，性格又丙火人，照耀大地，边有乔木可托？冇个膊头俾我挨一挨，系嘛？暂避一下一个咁样嘅妖妖攘攘嘅人间，冇一个耳朵肯听我讲下我内心嘅寂寞。知心嘅朋友一个个咁自己毁灭自己，唯一锡自己同自己浪迹天涯唱歌嘅家姐，死先个我都系子宫颈癌。嗱，人人都有所缺，但佢多过别人一啲嘢。呢个系贵干人嘅标，非常典型例子。贵破巨阴贪，佢个破军一定化禄补翻俾佢嘅贪狼化忌。但系贪狼化忌系夺爱，夺你所爱，你爱乜嘢我就夺乜嘢。你要嗰样就冇嗰样，我俾翻你。不过你除却巫山不是云，系嘛？你希望有亲情，点解贫穷人家300万人住喺政府屋村，为咗家爷仔乸一齐围住台食饭，睇下 TVB 啲咁嘅老残剧啊，边闹边睇，食两张碌架床，擒上擒落，跑嚟跑去，一用厕所又闹，系咪啊？转电视又闹，睇波又闹，系咪？夜翻又闹，冲凉又闹，乜鬼都闹嚟闹去，系啊。呢、这个就是他的世界，但是他有个六亲，六亲好的时候际遇就失意，到他际遇好的时候啊，但是问题就六亲有欠奉，人人都有所缺，如果你集中在自己的缺里面的 missing piece， 你一生都失意，如果你感恩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那你就发觉自己已经好过很多人，那这个就是命运了，命同运，命是本质，运是时间表。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一息阵间翻嚟继续讲两代嗰种艰难，喺紫微斗数嘅设计里边已经透露咗呢种啊本质上边嘅矛盾。一阵间翻嚟第二部分。